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三，农历3月23，北京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全军新调整组建84个军级单位，习近平接见新调整组建军级单位主官，对各单位发布训令。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4次会议，李克强、刘云山出席。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并主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关活动。 李克强强调，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李克强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 李克强会见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张高丽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并主持中哈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 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接见全军新调整组建84个军级单位主官，并对各单位发布训令，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推进各项工作，聚精会神，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央广记者陈鑫报道。 上午10时许，习近平来到81大楼，同新调整组建军级单位主官亲切握手、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新调整组建的所有军级单位和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之后，习近平发布训令，他指出，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全军新调整组建84个军级单位，这是我军在实施改革强军战略、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又迈出的重要一步，对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调整组建的军级单位是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习近平对新调整组建的军级单位提出4点要求。 各单位要坚决听党指挥，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强化4个意识，坚定理想信念，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坚持部队建设政治方向。各单位要时刻准备打仗，强化战斗队意识，坚持战斗力标准，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做好军事行动各项准备，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时刻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各单位要抓紧提升作战能力，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要求，适应新体制、新编程，锐意改革，开拓创新，提高部队科技含量，发展精锐作战力量，加强实战化训练，增强新质作战能力，加快向质量效益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打造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各单位要培育过硬战斗作风，发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培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血性胆魄，激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加强作风建设、纯正部队风气，培育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努力为人民军队争取更大光荣， 坚决做到聚焦中心备战打仗。 王颖芳、 袁华志、王成南、李军、贺兴博、陈守民分别代表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省军区系统军级单位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时刻牢记习主席训令，聚力备战打赢，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主持接见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习近平主席签发的中央军委关于调整组建军兵总部队和省军区系统军级单位的命令决定。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扬、赵克石、张幼霞、吴生立、马晓天、魏凤和参加活动。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昨天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4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督查是抓落实的重要手段，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抓改革落实摆到重要位置，投入更多精力抓督查问效，加强和改进督查工作，拓展督查工作广度和深度，点面结合，多管齐下，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会议审议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6个专项小组开展改革督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体系，目的是通过完善政策体系，促进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和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发展，这是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的重要途径。要从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金融信贷服务、扩大保险支持范围、鼓励拓展营销市场、支持人才培养等多方面进行扶持，运用市场的办法推进生产要素向新型经营主体优化配置，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普通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会议强调，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要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事政策守法诚信教育，引导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创业创新、回报社会，更好调动广大企业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会议指出，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要着力完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社会办医健康发展，推动各级各类医院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建立权责清晰、管理科学、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改善医疗服务、优化就医流程、开展便民服务、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要加强公立医院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会议强调，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要强化政府责任，加强相关职能部门衔接配合，完善监测预警和清单管理制度，建立分级联动应对机制，区分不同情况采取定点生产、协调应急生产和进口，加强协商调剂，完善短缺药品储备等措施，打通短缺药品研发、生产、流通、采购等各个环节，更好满足人民健康和临床合理用药需求。 会议指出，严格排除非法证据，事关依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 要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明确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各自诉讼阶段对非法证据的审查方式和排除职责，从侦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辩护、审判等各个环节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标准和程序，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会议强调，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要坚持问题导向、防控为本、立足国情、依法行政原则，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健全预防措施，严惩违法犯罪活动，探索建立以金融情报为纽带、以资金监测为手段、以数据信息共享为基础的三反监管体制机制。会议指出，要以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核心，完善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分行业分种类制定禁止固体废物进口的时间表，分批分类调整进口管理目录，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大幅减少进口种类和数量。要加强固体废物回收利用管理，发展循环经济。会议强调，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进行评价，要坚持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重点评价政府领导管理保障推进本行政领域区域内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有关情况，评价结果作为对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干部进行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会议指出，督察既要抓重点改革任务，也要抓面上改革工作，特别是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的情况，要善于抓正面典型，及时发现总结基层创新举措和鲜活经验，以点带面推动改革落地。督察要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下功夫，提高督察实效，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有的问题要一竿子插到底，对重大改革复杂问题必要时要回头看，对督察发现的问题要认真研究梳理，列出问题和责任清单，明确实现要求，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就整改什么问题，是谁的问题就由谁来负责整改，同时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推动更大范围内整改。要盯责任主体，抓关键少数，落实不力、整改不到位的就追究责任。牵头部门和地方是抓改革的责任主体，要加强改革自查，定期跟踪并报告改革落实情况，要搞好督察工作统筹，形成合力。 以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在昨天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外媒体吹风会上，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这次高峰论坛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合作倡议以来，中方就此召开的规格最高的国际性会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28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出席以外，目前还有来自110个国家的官员、学者、媒体等各界人士确认参加论坛。另外，来自61个国际组织的89名负责人和代表也将出席论坛，所以与会代表总人数将达到1200多人。可以说这将是中国继北京 APEC、杭州 G20 之后举办的又一次重要的国际盛会和驻场外交。 高峰论坛主要活动包括开幕式、领导人圆桌峰会和高级别会议三部分，其中开幕式将于5月14号上午举行，届时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另外，习近平主席还将主持15号全天举行的领导人圆桌峰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晓涛介绍说，开幕式后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将由一场全体会议和6场平行主题会议组成， 重点围绕基础设施、产业投资、经贸合作、生态环境和海上合作等8个方面进行研讨交流，共商合作方向推动务实成果。 王毅表示，作为迄今为止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一 一带一路应该为各国所共享。 我们期待以本次高峰论坛为契机，打造一个更加开放和高效的国际合作平台，构建一个更加紧密和强劲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共建更加公正合理和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发展新动能座谈会。他强调，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李克强说，近几年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这几年来，创新这个宏观调控方式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调结构、转换新旧动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双创、激发市场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其结果，我们保持了经济在中高速增长，经济一直在稳中向好。 李克强说，推动转型升级必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覆盖一二三产业，是实体经济发展升级的强大动力。发展新动能既要培育发展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也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老树发新枝，要推动有效投资和消费升级互促共进，实现更高水平上供需结构匹配，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培育对外开放新优势。李克强表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关键要以改革优化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放管服和减税降费，探索包容审慎监管。 下一步我们还是要深化放管服，为新动能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把双创向纵深推进，要举重治啊，要看到一二三产大中小企业利用双创这个空间是很大的，把我们人民群众当中的蕴藏的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调动起来，中国无难不可攻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经济持续中高速迈向中高端，实现我们的现代化目标。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晚应约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李克强表示，去年中加两国总理成功互访并举行首次总理年度对话，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目前各项成果正在得到积极有效落实，中加经济财经战略对话即将启动，中加自贸区探索性讨论第二次会议也将举行。中加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加强高层沟通，拓展务实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稳定的地区环境、自由的贸易环境。李克强指出，中方愿与加方共同努力，扩大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开展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希望加方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相信这将有利于双边贸易平衡增长、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特鲁多表示，加中经济财经战略对话的启动和自贸区探索性讨论的顺利推进，标志着两国合作正在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加方愿同中方拓展双边贸易投资往来，与各领域务实合作，创造更多发展共赢的机遇，并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增进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李克强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等思潮抬头，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应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发出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应对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国际治理体系、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公平贸易的积极信号，以中欧关系与合作的稳定性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李克强指出，中方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重视欧方履行国际义务的承诺，愿同欧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精神共同努力，推进包括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自贸可行性研究等在内的广泛领域务实合作， 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内实现更好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莫盖里尼表示，欧盟愿以建设性态度同中方加强合作，妥处分歧，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取得积极进展。 央广消息，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阿斯塔纳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总理萨金塔耶夫，并和第一副总理马明举行中哈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会见纳扎尔巴耶夫时，张高丽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张高丽说，今年是中哈建交25周年，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推动落实两国元首此前达成的各项重要共识，并为今年习近平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会晤做准备。在两国元首的亲自关心和共同推动下，中哈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合作规模和质量都上了新台阶。下一步要按照两国元首的规划和部署，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重点领域合作，积极拓展合作领域，确保中哈合作不断取得更大成效。中方欢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今年5月赴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借此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新的进展。纳扎尔巴耶夫请张高丽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哈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水平，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哈方坚定支持中国推行的内外政策，完全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我将非常高兴应邀出席高峰论坛，与习近平主席详细探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在会见萨金塔耶夫时，张高丽转达了李克强总理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张高丽表示，中哈政治互信程度高，产业互补优势大，民间合作意愿强，双方要充分发挥产能与投资对话会机制的作用，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积极推进产能合作，不断扩大经贸合作，促进中哈贸易健康发展，积极推进新版投资保护协定商签工作，创新融资和担保方式，加大投融资合作力度，进一步拓展农业合作，扩大示范种植、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合作，稳步推进能源合作，共同运营好中哈原油和天然气管道，积极推动互联互通，加强双方海关联合监管等合作。张高丽希望双方尽快就今年在哈举办中国旅游年框架内活动达成一致。萨金塔耶夫请张高丽转达他对李克强总理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表示，双方应进一步创新合作，不断提升贸易规模和水平，努力实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00亿美元目标。同日，张高丽和马明举行中哈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双方一致认为，要全面深化一带一路建设，认真做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的落实工作。会议期间，张高丽和马明通过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中哈产能合作项目中国汽车在哈组装下线一事，会后双方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写在习近平总书记网信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1周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昨天表示，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达到6.9%，取得良好开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就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消费已经成为一季度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今年一季度投资的贡献还不到20%，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比去年要高出10多个百分点，达到了7%左右。消费还是第一这个拉动力，投资呢是第二拉动力， 外需呢由负转正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宁记者认为，分析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经济增长不但成色好，而且反映出结构优化、动能转化的新趋势。一季度后，支持经济发展的因素仍将发挥作用。 三四季度中国经济当中一些支撑发展的有利的因素还会继续发生，持续向好的因素应该说现在还是比较巩固的。 新闻动车组，三月份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继续回落，雄安新区三线出台措施整顿汽车销售市场，京津冀将建环首都一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请听报道。 三月，北上广深以及南京、合肥、厦门等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全部回落。而从环比来看，70个城市中有8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上月下降，62个城市比上月上涨，其中10个城市涨幅回落，其他城市涨幅略升。对于部分地区房价的反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此前表示， 因为新一轮的调控措施是3月17号以后才陆陆续续出台的，包括对这个房价呀，还有其他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指标的影响啊，有可能在4月份啊以后会陆续的有所显现。 央广记者刘飞北京报道。 针对近日出现的购车异常现象，雄安新区所属的雄县荣城安新三县日前召开了紧急工作会议，对核查车辆上牌照等问题进行安排部署，出台整顿措施，严打违规售车行为。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孟凡银 会同公安部门，对这个全县的汽车经营者、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开办者以及中介机构进行行政约谈，要求他们守法经营，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依法严处。 同时，河北省公安厅保定市公安局驻雄安工作组开展了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犯罪集中行动，截至目前共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1个。央广记者孟小光河北雄安报道。 日前，北京市商务委、天津市商务委、河北省商务厅联合印发《环首都一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规划（2016到2020）》，京津冀三地将规划建设一河双层、五通道、多中心的环首都鲜活农产品流通网络，到202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高效畅通、环境友好和协作共赢的环首都一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河北省商务厅京津冀商务工作协同发展办公室主任李万英， 主要就是在环首都地区的承德、张家口、保定、唐山、廊坊等市县啊，规划建设农产品的流通圈啊，项目暂时列入的是23个。 河北台记者曲冠华、石家庄报道。 据中央纪委网站消息，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62.3万件次，处分8.5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14人，厅局级干部400余人。 西919大型客机首架机昨天通过首飞放飞评审，待完成全部高速滑行测试后，可择机开展首飞。这标志着 C919 大型客机首架机的首飞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江苏公安机关加强打击侵财犯罪力度，去年共破获侵财案件10.5万起。 聚力中国共赢央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7年中国品牌集结行动第6站昨天在武汉举行，160多家全国知名企业参加。 今晚9点到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政务直通主题系列直播《一带一路进行时》，走进洛阳，对话洛阳市市长刘晚康，探讨古都洛阳的一带一路发展新命题，欢迎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刘百轩、钱程、钟程，主播志鹏、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坚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